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我哋系 Air One， 我哋会带俾我哋嘅新歌 Catch Me Up。其实 S1 呢中文意思呢就是一体的意思啦，其实是寓意呢我们四个人呢都是一个人这样啦，大家都是一条心这样。由来呢就是讲现代的少女啦对于爱情的一些看法啦，对于爱情充满幻想的感觉的。咁即係我哋喺呢首歌入面呢都参与咗好多啦。咁呢我哋自己呢对于呢隻舞嘅编排上面呢都有俾到一啲意见，我哋排舞师新意咁样嘅。 天气清朗快紧张释放即日可曝光。 咁咧，我最中意嘅一句就系、是、好像玩无险。其实特别在于就系佢嘅啲佢啲动作好有标志性啦，就好可爱嘅。同埋咧，每一个 artist 睇到之后咧，都会同我哋讲翻 S1 好像玩无险咁样咧，就会做翻嗰个动作。所以我系最中意呢一 part 嘅。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我系 JJ 贾晓晨。 郭博士答客问。 喺各位网友大家好，阿大马帮手今日。 系啦。今晚呢又开始我们的酒色财气。上一次呢郭博士呢就跟我们讲呢就说带支竹笔来给各位观众看啦，今晚就带了过来啦。麻烦郭博士你介绍一下这支竹笔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特别呢就是上次讲了、就是一支竹成支，大家看到原封不动一气呵成做出来的。这支笔呢我是、加持过修辞了的，但而家咧就未用過，但我哋都浸咗墨咧，就方便佢保存。將來我啲字練好咧，我會寫啲字體送俾人。 哦，保存嗰陣都要浸住，就有墨浸。 唔使咁浸過就得噶啦。 哦，浸過得。咁需唔需要嗱？咁需唔需要嚟翻嚟嗰陣需唔需要做啲特別嘅儀式啊？或者係祝福過咧？咁如果但到再正式用嗰陣就使唔需 要 都要嘅。都要有一定的， 即你要知道你要俾對為咩事開呢支筆嚟用咧？對方，即你要俾個對方係幫佢乜嘢？ 哦，要 恩對方 幫佢啲乜嘢？ 因為世間人佢嗰個願求都唔同噶。 咁啊，講開就係好似今晚嘅主題， 但比較難嘅。第一，你個對手係唔係嗰啲忠臣之后啦，系咪孝子啊？咁你点解要帮佢咧？ 要选择人嘅。 就算我哋古代，你好多嘢我哋都五不灵噶。譬如就算我有医术有咩成，我可以特登唔灵噶嘛。 特登 唔灵。五不灵嘅其中一种，特登唔灵。一你灵危险噶。譬如话你每逢你知觉未来，你次次灵咧，你有生命危险。嗰啲惡勢力嘅人或者皇權啊，咪捉咗你去幫佢睇咯， 一定噶咯。 所以要搞特登唔靚嘅，好似大家即係而家要講咧，即係大家網友都要清楚啦。即係就算我係俾嗰個 睇醫生嘅意見嚟嘛，俾我把啲藥上去，啲藥方我都寫明噶，你哋都要經過問個醫生咧先要使用咁嘅藥方。 嗯， 同埋我唔係親手出手醫嚟嘅，我只不過話將我哋嘅經驗喺香港而家有嘅醫生邊啲人我可以對症醫到嚟，同佢配搭。同埋咧就以前我哋古印度嘅傳承咧，曾經講過噶嘛。任何世界哪一种病都有种草医到的嘛，只不过你未发现到或者你没有什么医院，但也都是很强调一件事呢，就是全世界任何的大医生顶尖的大国手不及你自己的嘛，个医术即是你每一个人，这个是他们希腊当年他们西方医术界2000多年前的祖师讲过的嘛，就说人的免疫功能和修补功能呢是任何医生超越他不到的。所以现在只不过你说提醒给你朋友知道，你本身就是医生来的，就是说你的医术和你的修补功能修复功能冇一个世界医生我超越你， 但人啊，往往唔知道应该点医自己。 冇错啦，冇错，所以你唔记得咗点医啊？所以呢个系好重要。所以话边人话啊，你冇牌喎，你诶讲医，你本身就是医生嘛。我咪去，而家你整咗个规矩出嚟，又整咗咁多制度，又咁又咁啫嘛。咁佢自己医自己，使咩攞牌啊？咁佢将啲经验话翻俾你听啫嘛，因为你个人嘅系最厉害嘅医生嚟噶嘛，佢自己恢复翻晒。 嗱，咁啊，啱啱有个网友啊，顺便问一问啦，佢又对竹笔好有兴趣，就问点解佢啲竹笔会个价值咁高咧？ 佢成好有心机先做到，因为你成100多支竹先做到一支笔，同埋你竹要拣噶嘛，唔系支支竹做得噶，有啲系脆啦。有啲佢嗰個成長嘅過程咧，嗰、那個形態又唔適宜做啦。 再加上做嘅師傅， 你做 嘅 師傅，你半路中途出錯咧，你又會嘥。 亦都冇乜幾多師傅識得 做。日本仔都學咗我哋一啲部分拎過去搞嘅，但都唔係咁完整嘅。我話 咁啊開始今晚個主題咯，就 係、 是、 醫心。 醫心喎、 哦，醫心咧就唔係話講醫生嘅心，大家又唔好誤解。最難講嘅講醫心。咁啊，講之前咧，因為心啊無相啊，你唔好站亂個病住。因為講呢啲心法咧比較深奧。喺我哋嘅古代經典叫萬法為心，世界任何嘅山河大地咧都係為心所現。咁好啦，你成日講話咩心術不正，點樣為之不正咧？由不正之後，你點樣醫翻你嘅心咧？咁喺嗰個佛學咧。最整个佛学都是讲心的嘛，咁佢最重点咧就好多世俗人都知道啦，有文名嘅就讲嗰部《金刚经》，《金刚经》系讲心。今晚讲一个故事，就讲个心嘅故事，跟住有啲心嘅开始，然后咧对最落嚟讲嘅问题咧，希望大家可以有啲启发性。重点在有啲学问咧，就话我哋有啲问题咧唔可以明示嘅，就算我写文字出嚟。我都唔会明示嘅，留翻白咧，俾啲朋友自己谂。如果样样写到好清楚咧，你嗰个误门咧就死咗嘅。所以古代嘅禅宗大师咧，啲禅师咧咁多机遇咧，就要你谂嘅。如果你将嗰个机遇开咗个谜底，个千几个禅门方案你全部知晒咧，你就永远都唔会醒嘅。呢个一个好深奥嘅学问嚟。我哋讲古仔，你唔好答嘴，暂时。在唐朝有个禅师研究《金刚经》研究了成四五十年了，住了一部青龙疏钞，他成功了住了这本《演绎金刚经》的心法。后来唐朝的时间有一年皇帝出皇榜，希望招聘国师，因为你做到国师就很厉害的嘛，即是差不多在你那个门派度咧，就好有江湖地位，亦都系自己嘅成就，有人证明咗你。 当然， 咁佢担住佢嗰套青龙梳抄好大好大堆，即系十几廿册，咁啊抬住咁啊上路去京城。咁啊和尚就冇钱噶，咁啊去到咁上下化缘啊，咁啊有一日咧行到半路中途咧，又口渴又肚饿，行到啲市集，将近嗰啲市集咧路边有个婆婆咧就喺度卖点心，又有啲茶水供应。咁佢就埋去同阿婆婆讲啦，我唔系好够钱啦，可唔可以你平啲让一个点心俾我食？佢系你出家人，唔需要用钱嘅，我应该布施俾你食嘅，我请你食啦。咁啊，喂，你抬住咁重，使唔使生活？你嗰啲咩嚟噶？咁，嘿，你唔识噶啦，呢啲好深奥嘅嘢嚟噶，婆婆，喂，你讲嚟听下啦。这个我用了四五十年研究的金刚经心法青龙梳抄，我现在拿上去上经呢就要来考国师用的，是我的著作来的。哦，金刚经我听过，我婆婆就跟这个大师讲了，我金刚经我们都听过，不过这样很简单，我这点心呢，一来出家人我不会收钱，不卖给你的。但既然你说你研究金刚经几十年，你答到个问题咧，我就系请你食。我嘿，佢你问啦，任你问啦，《金刚经》嘅嘢。咁我婆婆就问佢啦，《金刚经》入边有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用咩心嚟食我呢个点心咧？咁呢个禅师当然企咗喺度。呆咗，面如死灰，即刻个人因为几十年嘅功力咧，突然间一句就散咗。当堂佢咧翳住之后咧就晕咗，晕咗到醒翻之后咧，嗰个婆婆唔见咗啦，但附近嘅景物咧都好似唔同。咁咧就原来搞几十年都一事无成，咁咧就翻去山个庙度，将个青龙梳抄全部烧咗佢。呢个就我哋喺嗰个佛门一个好闻名嘅公案，你搞几十年，你揾个咩心嚟食我个点心，咁啊收咗佢功。好啦。这个是古代的东西，讲现今的，讲现今呢，我就用我个人少少代入那个主人，即是方便大家明白。在三十几年前，我们在另外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呢，有一个人呢，就有一个大居士画了一幅画，很简单的画，但呢就名震朝野，因为他的心法很犀利。嗰、那個意境，咁啊好多人去睇啦，佢拎咗出嚟展覽幾日，喺佢自己嘅大宅度拎咗出嚟話俾人欣賞嘅，咁啊好多啲文人雅士啊，嗰啲達官貴人都嚟睇嗰幅畫。臨到後尾展覽最後一日，佢啱啱食完中午飯，咁啊想話小睡休息啦，都差唔多。晏啲就收工噶啦嘛，幅画除低收埋，门口嗌大交，即系佢嗰啲工人咧，我出嘈喺度，嘈喧巴闭喺门口，唔俾人入，咁啊出去睇下问咩事啦。有个盲工同嗰啲工人嗌交，咁佢问工人咩事？佢老板呢度有盲工嚟噶嘛，佢入嚟睇画，咪即系攞嚟搞啊！污糟邋遢，系咪？咁啊嗌起交上嚟，咁但系呢个大居士咧犀利啦，佢咪嚟睇画嘅，嚟听画，你俾佢入去啦。呢个盲工咧系一个高人嚟嘅， 佢修禅嘅。好多网友都问啊，郭先生又唔教禅坐啊，又唔教性啊。咁呢个盲公修禅修到边嘅境界咧？点 样咧？ 佢系修到蚊形风动、土下蚁行嘅境界。即系你只蚊或者乌蝇拍只翼，我感觉风嚟嘅时间咧，我知道啲风咧系由只蚊或者个乌蝇拍对翼而引起嘅呢种风，两种风都唔同嘅，好微细嘅风。即系话你个乌蝇拍起对翼，有阵风嚟，同或者一只蚊拍起对翼而嚟嘅风咧，佢都分辨到嘅，所以蚊形风动。土下蚁行就犀利啦，即系我坐喺嗰度或者马路度，我行过泥土度，我知道我脚底下嘅泥土下边有啲乜嘢蚁行过，厉唔厉害啊？呢、這个盲公去到境呢、這个境界，因为盲公盲人修禅一定比人叻啦。就算你盲人听音乐啊，佢个听觉特别靓嘅，所以佢个听觉咧系可以去到呢层境界。我坐喺度，泥土下边有乜嘢虫蚁行过，我系知嘅。等于以前嘅海上人，啲渔家，佢喺船一出海，佢睇个水形，听声，佢知道海底咧系有咩鱼经过，系知嘅。呢、這个唔简单嘅。好啦，但系佢去到呢个咁嘅功夫。但是以前有些朋友说你成日都不教坐禅，我自己都没有功夫啊，大佬，我怎么可以讲禅呢？怎么教人家打坐呢？这是误人子弟嘛。你整一两整就说哇，这条人妖言惑众啊，那大王是吧？所以很多东西如果没有科学根据或者我控制不到的，多数我不讲。我讲到我一定要讲埋 data 出来给大家听，为什么？即好多时候大家听我讲嘢咧，我一定有根尾嘅，即我系根据乜嘢，所以系咁嘅。因为香港或者喺而家现代咧，系冇人有条件修禅噶嘛，要五种条件。 要咩条？五种。 五种条件。第一，衣食具足，唔使揾食，你每日有人嚟奉献你嘅。你九钟食饭出关，咁你食完嘢又再翻去练功。行居正处，第二就最难啦。 点样咧？ 你嗰个坐禅嗰个地方咧，20公里以内咧冇其他嘅房屋。 香港好似冇乜可能。 系啊，而家都几隆重吓，唔使玩。 你可以租个岛。 第三咧，识诸如母。乜嘢世情嘅交往都冇曬，咁你又手機又傳真機又電郵，咁你點搞啫？係咪？係咪？ 你 WhatsApp 一日追到黑，嘥氣。 你完全斷曬，即係呢個係講短期啫喎。 短期添， 唔係長期添喎。即係譬如我一年、兩年，咁你都有呢個條件。呢個攞自己天台之冠。第四咧就戒行清淨。咁呢个如果你去到一个咁嘅独居咧，应该戒行清净，冇机会俾你做啲衰嘢啦。但你嘅心谂嘅都系唔妥喎， 谂都唔得。 系啊，因为你有啲嗰个属于心戒啊嘛。第四个条件戒行清净，第五个条件咧难啦，最难第五个条件 系咩？ 得善知识喺你嗰、那个。修持的过程一路有人指点你 的。哦， 这个最难的。最难最难最难。其他都可以用世间的金钱或者用能力解决到。但第五个呢最难得善知识。 你有没有这么远？ 是啊，最难的最难。所以他当年呢，我们到现在呢，我们第一我都没功夫啦。我们都撞彩的嘛。所以现在的网友好或者我给意见你，你好返就当撞彩。不是我的功夫来的，就是你的好彩，大家好彩撞彩，你有缘分我手我撞彩，是吧？三个撞一个或者五个撞一个，帮到你帮到帮不到你没害的。 嗯， 就是我们都是这样做得多少得多少，通常我不理世间事，但看看世间有多少，现在世间来到 對人好唔公道啦，特別嗰啲喺個醫療系統，即係收買人命。尤其是你啲藥霸咧，呢個係完全冇咗人嘅道德啦嘛，所以我先出嚟做一啲工作啫。我所以講翻呢個盲工咧，佢可以去到蚊蠅蜂動、土下蟻行咁嘅境界，真係高手啊！但呢個大居士梗係有功夫啦， 高手過招。 佢話：啊，佢嚟聽話嘅，請我入嚟啦。佢坐低，俾杯茶斟茶，斟茶個盲工拎起杯茶一放低咧，睇到啦。佢個拎只杯上嚟，再擺落咧個茶杯嘅水咧係唔喐嘅。哇！知道遇到高手啦。咁佢個盲工仲串喎。佢雖然我聽話啫，但我都想了解個畫意。你可唔可以俾我揾隻手摸下幅畫啊？咁咁呢個主人啊，好啦，你埋摸一幅畫啦。咁佢埋摸完之後，喂大居士。你仲有一個名利心好重啊！畫畫嗰陣時候，都希望攞到江湖地位嘅心，咪用呢個主人。佢跟過你個畫嗰個行氣，佢感覺到，即係你畫畫嗰時嗰個筆法一落，啊，佢隻手一掂到咧，呢個盲工感覺到。佢唔緊要啦，世俗人都應該正常嘅有嗰個名利嘅心，咁你。我想聽話啫，你就知道我嚟聽話，咁你解下個畫意俾我聽咯。咁大居士咪解咗佢幅畫嘅畫意俾佢，搞咗一輪，成個幾兩個鐘頭，咁啊送客啦。差唔多太陽落山，個路黑黑地， 五分鐘， 佢係送客。嗰啲盲工咧都好有禮貌嘅。今日難得。我哋喺市场上听见大居士个声望好好嘅，今日啊百闻不如一见，大居士慈心作画，仅此拜领。即系话你都好难得，明知我系盲嘅，你都有咁嘅慈悲心去解幅画俾我听，咁有耐性。佢真系冇嬲噶嘛，你个主人系好有耐心嚟解幅画俾呢个盲工听。佢又意會到，即係都喺而家呢個世代，喺個時代，與你咁嘅身家，與你咁嘅江湖地位，都仲可以啊，輸尊看貴嚟為我解福話俾我聽，我衣衫褴褛啊，大居士都係名實相符，咁啊讚佢啦，讚佢係送客，送客咧咁就個盲工出咗門口冇幾耐，咁大居士身邊有個學生。哇！老師呢個犀利喎，嚇，真係可以咁厲害嘅，可以喺手一摸都知道咧。唉，佢未得嘅嗰啲功夫，話翻我盲工話未得嘅。學生即係有冇搞錯啊？人哋可以啊聽話又得，摸畫又得嘅。咁你阿 Sir 你又話人哋唔得，佢未有耐得嘅。佢點樣唔得啊？佢好簡單啫，你攞個燈籠俾佢就知噶啦。咁啊，叫佢學生拎個燈籠俾佢，你拎出去追住呢個盲工，你係我俾佢嘅。咁學生咪點個燈籠拎出去？喂啊呢位聲，你唔好走啊！我老細話送個燈籠俾你啊。呢個盲工即刻發火， 你攞經正燈贈慶， 即刻咧就發火啦，即係佢嘅修為咧睇到。你明知我盲噶嘛？你老板特登攞灯笼出嚟啫，整蛊我啫，咁喺度嘈冤巴闭，喺度发烂渣。即系啲有啲人啊，睇人啲嘢唔明啊，唔识听人啲嘢啊，咁啊发烂渣啦，又唔肯虚心啊，咁啊抄啲字嚟讲啊，抄啲无厘头头尾啊，唔讲啊，讲中间啊，攞人一两句嘢喺度讲啊，喺度估啊，即系呢啲咁嘅类似啲咁嘅人，即系佢当然冇盲工咁叻添啦，而家世俗嗰啲人发烂渣。哇！你整蛊我啫，你明知我盲噶嘛？我正话仲尊敬你，以为你有好有修为吓，好有道德，好啊！ 攞我景， 攞景振兴啊！明知我盲嘅，你啊拎个灯笼嚟俾我噶，乜嘈嘈嘈咁啊！大居士行出去， 我咪俾你照路，我系俾你行呢条路嘅人睇到你喺度，唔好撞到你。嗰盲公当堂即刻头耷耷，原来自己嘅功夫唔够。个灯笼系保护你，令有人迎头嚟到离远睇到有个人喺度嘛，见到有个灯笼，你又当我俾你照路。整蛊你，即系你自己本身你个盲公，虽然你好咩，你好咩修为，但你个心术唔正。人哋嘅好意咧，你系当人哋衰嘅，即系等于而家香港人闹你班唔家产共产党，闹你班左棍，闹你班土共，日日上街示威，咁啊你共产党心术唔正啊嘛。喂，就算佢挑战你一党专政，对个国家都系好嘅。因为你如果你长期一党专政，你唔去改善嘅话咧，个社会始终会爆到你某到个沸点咧，会爆棚暴动噶嘛社会，所以你搞错晒嘛，乜好人当贼办咯？你睇下今日叶国谦个冚家铲讲嘢，你大湾睇下电视，系嘛？呢咪死左仔，系咪啊？秒嘴秒舌噶嘛呢条友，又动以乜动以物，系咪？成个啲咁嘅呢啲咁嘅黑社会。师爷打手咁啊个样，你睇叶国谦， 睇到， 即系佢直情个相咧系嗰啲木蚁沟木虱沟白蚁变形噶嘛，啊你睇佢个相啦，系冇一个好相噶，你叶国谦个相，你睇个相，成个衰相噶嘛，衰无过犯，面无可憎嗰只嚟噶嘛，咁你共产党你搞错啊嘛，人哋走去进谏，人哋俾你俾上街示威，你要正面睇，你仲系用我好古老嗰一代。我只是打住啲枪喺度冻住晒咧，我就可以震到个墙噶啦，系嘛？所以佢哋完全个思维错就呢个呢啲就直情系盲人嚟噶嘛呢班，直情系盲工啊嘛，加上固执啊嘛，又要面啊嘛，系嘛？以为话啊，我连我喺泥土底下，我听到啲蚁行啊，好有功夫啊咁之类，即系等而家你揾到两个钱咁啊，叻唔切啦共产党。 咁我哋下一次 下一 part 继续。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基人，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歌曲就是我自己的拍台作品《诺贝尔爱情奖》。 想每夜陪你看天象，满天星献唱，想每日能够给呵护，爱你是理想。 整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女仔啦，起初她遇到她的另一半的时候呢，如获至宝啦，即是好像得了一个奖这样的。咁但是呢，经过时间的洗礼呢，你都知道啦，有时男人是比较花心的。咁这个男仔呢，她就变了心啦。咁最后呢，她都决定放手的。 开始仿佛得了奖，愿意一世去分享。终止不堪这创伤，看着你呼吸都缺氧。Oh baby, I'll let you go， 认清楚这真相，努力过，接受过，然后决定退让，以自由替代领奖，无需勉强。漂亮到边哭边拍掌，第三者都敬仰，受重伤在最后。建立这伟大形象，我不当女友，也可当自由。 在整个过程之中，我接触得最多就当然是监制啦。他真的会教我，有些感情的位置，他会叫我你幻想哇前面有些什么发生得很漂亮，或者哇你很憎那个人，你想他死啊那些样。所以录完那个零钟头之后，其实是很累的。 Oh baby, I will let you go， 付出拼命奋斗，承诺会以学会留带爱在世上，放下情感极勇敢，赢得敬仰。 大家认识我呢，应该都是因为我是一个 DJ 啦。咁而家呢，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呢，多一个身份俾自己就是歌手啦。咁我好希望可以喺下年年尾嘅时候呢，出到一只即係完全属于自己 EP。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马基。 博士答客文。 系大家继续系点啊？影响咩问题？ 系头先咧就有网友问啦，咁而家香港嚟讲咁多大气电波啦，咁我哋点样喺一啲电磁波强嘅地方里头自保咧？除咗搬去塞斯群岛之外， 又唔可以咁讲，你咁讲只系嗌交，又咁交嗌先。你又叫人走去马尔代夫住啊，走去不丹住啊，咁你唔知系斩嗌交？ 脱离唔到而家个环境噶嘛？ 冇啊冇，你咁样答人唔公道嘅。咁你话你不如翻新界住啦，就大屿山住，呢个唔公道，唔可以咁。 系咯，咁有啲咩？ 所以我就点解会做嗰啲泉水啊，或者叫啲人练功咧？你除咗大气电波之外，你嗰啲食物都有重金属啦，空气又污染啦。 嗯。 同埋你亦都多好多不知名嘅病毒啦。我唯一對抗咧就話我增強自己免疫功能。如果你個人身體弱，你係抵抗唔到嘅而家世界。唯一大家網友咧就係增強個免疫功能。呢個可以介紹少少啦。我唔知道喺個電腦嘅芒究竟而家有乜嘢好嘅係可以隔到個輻射嘅。呢個最緊要成日做電腦啲，我第三 part 會教好多功法俾佢哋，即係點樣可以化解咗喺個對得電腦問題。今日好多嗰啲練功嘅方法教啲人嘅。 啊咁啊，順便咧。 但係嗰個泉水咧，我哋做個浴牌浸水咧係好犀利嘅。譬如話你浸咗啲水，你啲好好用嘅喎，你可以用啲水咧整一盆小植物喺你個電腦側邊。你做工作嗰時候擺一盆小植物，就用我哋用玉牌浸個水咧，要嚟淋嗰盆小植物。佢揮發出嚟嘅水氣咧，係對你嗰個氣場有幫助。 係，咁就亦都有人問啦。咁個玉牌個效力可以維持幾耐咧？ 個效果我哋嘅我哋個念力咧喺度咧就係應該係唔停嘅，即係已經擺咗個一個願力嚟噶嘛。再加上你自己有愿力喺度嘛，因为佢每樽水佢自己祝福翻自己咁啊，有嗰个方法。你唔用佢梗系冇用啦，你唔用佢就即刻冇力咯，即系你佢唔起感应咯。 一定要 你用嘅， 越用就越有效。 唔系你用嘅佢有效咯。 嗯， 但当然你又唔可以话你特登屙督尿啡啊佢啊咁就唔好啦。但如果你尊重下佢嘅，咁你俾人摸下，佢又唔会污染嘅，因为佢嗰个无上嘅愿力嚟噶嘛。佢唔係話一件機械品啊，或者一個放射元素，但佢有佢個原力喺度。呢個原力嘅無色無相，即係我哋嘅意境係有喺度。 所以就唔需要理會佢係會唔會保持到幾耐。 做咩問題？ 咁啊，呢個祝福文咧，佢哋亦都有啲唔係太明白嘅地方。 你慢慢念就會明嘅。如果你即刻想明嘅咧，就我要寫一篇好似嗰啲幼稚園嘅文章。 論文 嗱，洗洗手。拍拍腳嗰啲咁咧就搞笑啊嘛，因為喺啲學問咧有啲要你諗出嚟嘅。嗱最簡單講樣，有啲人喺個網上佢有講噶，哇科學輕加迷信毀業，係人都明噶。即係話嗱，你做人做事，你用個科學態度咧，你就會富貴；你搞迷信咧，就會撲街。係粗俗啲解法啦。 嗯。 但佢啲人解到亂曬龍噶嘛，咁我幫你唔到喎。咁如果你話哇我啲字唔明，咁你咪話哦科學就可以會輕加，迷信就會毀業。咁你嗰自己咁样念噶，冇人理你噶嘛，帮你唔到嘛，因为你嘅程度系去到嗰度啊嘛，即系我哋啲唔会话就你噶嘛。如果你讲第二啲仲深奥啦，即上离相，五蕴皆空，你更加难明。我哋都唔写到嗰啲嘢啦。咩叫即上离相咧？你解俾我听。 冇 错。即系程度低啊嘛啲人，但我哋都系唔理佢。理佢系嘥气噶嘛。 就等佢自己一路念住。 咁啊，仲有啲嘢好邪噶，如果佢嗰啲人心术唔正咧。佢会听到系妖气嘅，因为佢个人个邪心啊，听邪语噶嘛，即系个人个心术唔正，佢听到人讲正确嘢咧，佢都当系衰嘢噶嘛，即系等于话小朋友唔知叫咩叫粗口噶嘛，因为你识粗口咧，你先先听人讲粗口啊嘛，佢话啊郭先生妖言惑众就佢吴家产妖人有妖术，所以佢听咩都系妖言噶嘛，所以呢啲你又唔使理佢啊嘛，呢啲垃圾嚟啫嘛。好啦，嗱，我讲少少嘢啊，因为今日讲个医心咧，就个心点样医咧？粗略讲啦，因为讲长咧就起码讲两年都讲唔晒。 仲有好多问题未？ 唔系，讲两年问题慢慢先，有两年都讲唔晒。如果讲心，我哋讲四个清净嘅心先。 边四个？ 第一就系我哋先第一要有一个心咧，就系愿望嘅菩提心。 即係有一個願望清淨嘅，願望清淨嘅菩提心就話：我每逢一個願望咧，冇私人嘅要求喺度嘅。我咪話啊，我做一樣嘢，起一個願，我又令到我自己有咩益處？呢、這個就唔係願菩提心嚟嘅。呢、這個咧可以普通人咧可以做嘅第一個層次，即係我好一個好嘅願望，但無所求嘅。 嗯， 你只要得閒諗咧，開始啊，我願我。有多啲能力去帮助需要嘅人，就冇回报嘅，冇名与利相关，乜都冇嘅。呢、這个咧就系、是、第一个起呢个啲心，成日都坚持念念之间有呢个心啊，几时俾能力我帮到人就好啦。呢、這个叫愿菩提心。 咁第二， 但系再进一步咧，咁你都系得个讲字啫，得个意境上有啫，就行菩提心啦。行菩提心咧，我哋个祝佛文摆咗个前箱喺度咧。那個是行菩提心來的，所以我叫人有緣分的，你每天放一毫子都可以，你都是行動來的嘛，即是你持續不斷的，到你有能力你就做多些，不一定放錢箱的，你可以自己捐錢去其他慈善機構、去幫人家、走到路、見到一個蕉皮放在地上你踢開它，那你救了人命的，那塊蕉皮不會煽到人嘛，是你不知道你救了人，這個行動的，純粹行動的，你不停地去行動，无论大小，你都要做呢个行菩提心。 嗯， 我哋做紧嘅而家，呢个就系我哋而家嘅修持咧，做紧个行菩提心，一路去用做行动，唔理你大小嘅事咧，落到自己有缘分手咧，我哋做就系第二层次啫。我都系第三个层次咧，就比较难啦。嗰个叫做住菩提心， 住 菩提心比较难嘅。因为它是任何冲击你不会退的，这个心一周时你会做好事被人诽谤你又有，被人误解你又有、 嗯、 有些人会做好事自己坐监都有，你好像刘晓波那些就是是吧，那我相信他动机正确都死的嘛， 是、哦、 但他就算，所以他正式一个修为的人去到这样的境界他都不会生气的，他应该是停留一路停在这里的，就是不会退的，这个住菩提心是持续性的，这个比较难的，不容易的，不容易，因为我们世俗人呢，譬如说我们见到我家人跌低，我会扶他， 当然了， 这个扶他呢，不是菩提心来的，这个是有感情在这里的，他不是慈悲心来的，他不是慈心来的，他是爱心来的，但这个爱心一定有感情的，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朋友，我爱我的家人，是吗？我爱我的教友，其他冚家铲打得好了，哪里有真的菩提心呢？你行街突然间隔离有个阿婆跌低，你跟她完全没有关系的，你一念之间即刻想去扶她，那一下就是菩提心了，是无界限的，没有种族，什么都没有，你纯粹一个见到人跌低，你那个慈心出来，你要帮她一把扶她。那么讲阿婆跌低呢，就是涉及到你真的没有任何利益价值的嘛，但是现在坏就坏了，我们中国呢连到有人跌低呢，这个菩提心就烧了你嘛，共产党的文化，一个文化大革命， 否则就不会出现， 将人性那种这样的善，这么善的意境呢，它都毁灭了你嘛，所以这个你中国政府要改革的嘛，要抌咗呢个共产党嘅思想，佢冇人性啊嘛，佢连人类本身有嘅菩提心、生命有嘅，佢都毁咗你啊嘛， 见死不救啊， 系咪啊？所以呢个第三重系难嘅，去到住菩提心唔退咧，系不容易嘅。任何顺逆环境，你做嘢咧，你都系冇无挂碍噶啦，已经，咁你都唔会担心冇资源。第四度咧就更加难啦。那个叫做究竟菩提心，比较难。究竟菩提心是成就大成就的法来的，即是人家真的拿隻眼来做药引，你都可以拎给他，可以去到这么究竟的，但一般人做不到，这些是很厉害才去到究竟菩提心，那个正道的，那个正道的，所以那个正道的，等于现在在那个我们要医回那个社会人的心， 而家啲醫生梗係冇心啦，做嗰啲醫霸更加冇心添啦。佢個心喺邊度啫？佢冇心都冇所謂喎，佢都係斬件呃人啫喎。大家佢哋衰到都要串謀啊嘛。咁你串謀啲化驗所，串謀啲藥廠，啊等於咧同埋佢串謀用啲儀器呃你啊嘛。佢完全都話整個儀器又經過乜嘢制度監察咧？呢、這個儀器有效嘅，咁你總之嗱俾個儀器你睇嗱，你過唔到關喎，咁啊當你有事咯。佢呢種儀器咧，等於我哋以前嗰啲搞神搞鬼嘅人，問你少少常識啦，祖，你有冇聽過鬼敲門啊？ 聽就聽過啦， 睇戲都有噶嘛。 唔係咯，成日都有噶啦。 點樣會整到有鬼敲門出嚟？你知唔知啊？ 人去整。 是啊， 整出来 是啊， 我简单找个人在外头敲咪得。 如果咁容易咧，好啦，你一开门就冇人噶嘛。佢一开即刻开门就冇人噶嘛。你一翻去冇几日坐低咧，佢到门有人敲啊。你知唔知点样整出嚟？ 个 鬼敲门。嗰啲咪神棍咧都好，以前逢系啲老千神棍咧系好聪明噶嘛。逢系做老千嘅人啊，做神棍咧，佢就一定聪明嘅。嗱，最简单啦，即系话佢整完有神有鬼，跟住佢嗱，我起坛作法，就指挥天兵天将落嚟咧捉鬼，即系你仲恶过神，你指挥啲神去捉鬼啊嘛，大佬，系咪啊？其实就佢自己， 佢自己指挥啲神， 系啦，佢指挥啲神啊嘛，佢整完啲鬼出嚟，佢就指挥啲神去捉鬼，咁你仲恶过神？神仙都俾你指挥得到噶嘛？正话讲起鬼敲门咧，就介绍一啲通识啦。而家都做到嘅，但系香港系少蝙蝠，佢用蝙蝠嚟做鬼敲门嘅。佢嘅材料咧，做啲黄鳝嘅血。 等佢扑埋嚟， 查喺嗰度门嗰度。譬如我想呢间屋企人有鬼敲门，我就静鸡鸡搵人游啲黄鳝血咧喺你度门侧边。 哦，吸引到某 夜晚咧，啲蝙蝠啊飞嚟啄啊嘛，啄你度门，佢各喺度啄你度门。 你一开门冇， 一开门啲蝙蝠噗一声，喺上面向上飞咗啦，飞得好快啊嘛，所以开门冇人噶。 我阿嫂見到啲黑影仲驚添。 呢個鬼敲門嘅。好啦，講起嗰個醫霸點，我哋香港我哋都即係咁有少少又惆悵又憤怒咯，即係估唔到做醫生嘅人有一啲部分咁無良嘅醫生嘅人。前兩晚聽新聞，英國醫學會證實咗嗰只流感药特敏福咧系冇效嘅，咁你死唔死咧？喂，我哋香港俾六亿几人，六亿几元买咗翻嚟，后屘都话冇用到， 冇用嘅。 而家再证实埋特敏福冇效，你大家上网睇新闻。咁啊，呢个特敏福间药厂咧写咗3000几 paper 去解释话佢有效，但全世界因为拍咗版话佢冇效嘅，即系呢个冚家铲呃钱。香港买咗六亿几， 系咯， 仲要冇卖。喂，咁你政府有责任咧，要开个 file 嘅廉政公署。当年边个批买呢种药？点解去买？你嗰、那个你嗰、那个有权力去批话买药嘅委员会系边啲人做嗰啲committee 嘅 member？ 而家香港系一个好合法嘅贪污嚟噶嘛？我哋试过啊，嗱，我基金同埋一个大银行嘅基金，曾经有一个世界啲大慈善团体咧。嗰啲咁嘅咩啊无国界乜参物物啦，嗰啲咁嘅团体咧嚟向我哋申请钱，但笔钱比较大啦。我哋开会唔敢话唔批，佢又有啲有名望嘅人掟个推荐信嚟。喺90年代初，我哋用咗30几万请世界嘅斯塔侦探去查佢。 有啲 唔系用香港，用个请咗世界国际性嘅私家侦探社委托去查呢个机构。查咗翻嚟咧，成个报告俾我哋咧，结论系乜嘢咧？ 系咩？ 完全冇贪污，行为非常正确，但系衰过贪污。 行为好正确，但系衰过贪污。 因为佢哋每逢嗰啲人出去外访外程咧，系坐头等机票，坐头等飞机，住6星级酒店， 周圍飛嚟飛，好似貪曾曾蔭權嗰啲咁啊，出去出面出去外訪一年幾多次咁啊，個個住啲貴房一樣。 嗯， 你喺法律上告佢唔到噶嘛？ 冇錯。 等而家你香港啊，有啲慈嗱，我哋嘅慈善基金咧，我自己做車人民啦，我兩個基金成十幾廿年、廿幾年有啲係冇行政費支過噶嘛，每年。 嗯。 但你就算你香港有好多國際上嘅香港有好多基金啊，有慈善基金咧，佢支幾千萬行政費噶嘛。或者佢揾啲一個慈善基金，佢揾啲公司咧嚟刮呢個非牟利公司嘅錢噶嘛，裝修又報大數，乜差都搞噶嘛，又請翻姨媽姑姐做嘛，呢、這個咁嘅合法貪污咧，係喺法律上制衡佢唔到嘛，係嘛？ 係啊。 所以咧就係話咧係好坎坷嘛。而家你嗰啲買醫療器具啊、醫院用嘅藥啊，咁你嗰個監察係點咧？所以個英國人係好厲害啊嘛！佢擺低幾個計時炸彈，埋咗地雷。佢醫管局呢 part 咧，英國人臨走咧搞出嚟嘅，咁你咧就有地雷噶。但係咧，佢哋喺個醫學上咧，喺譬如世界嘅醫士咧，你哋有啲大家分享啊。當然個醫療制度最好英國啦，所以佢喺嗰個奧運度咧去表現自己話，我成係引以為榮噶嘛。所有英國人睇醫生係唔使錢嘅，一毫錢唔使俾。但另外一個令我尊重咧，係蒙古共和蒙古國喎，係外蒙喎，全世界冇嘅，亦都冇國家做得到嘅，係我哋外蒙做到嘅。無論你任何人嚟到我哋嘅國家有病要做手術入醫院，我當年咧就係住院都係圍到我知道咧圍到唔使一蚊美金一日， 唔使一蚊美金。 包埋手术，成日都系一蚊美金啊！一住埋院， 哇！ 因为佢同我讲过，因为你嚟得我国家，你就系我朋友，你唔可以我嘅朋友嘅收费咧系贵过我嘅国民嘅。佢哋用呢个理念嘅，所以蒙古人当年有雄霸天下都有嗰个气概喺度。就而家咁穷啦，就算你蒙古共和国，即系蒙古国外蒙，但佢都保持呢个咁嘅作风，即系你嚟到我呢度，你系我朋友。但你香港都唔得噶嘛？美國仲撲街。如果你係遊客喺美國病，你死緊冇醫疏。香港死噶，香港三千幾蚊噶嘛，人住院。 係啊。 所以全世界咧係蒙古有呢樣嘢。好啦，但其他醫院咧，泰國醫院都好過香港嘅。所以好多人會去泰國咧係睇醫生啊、住院啊、休息嘅。喺亞洲咧做得最好咧就是台灣嘅喺個醫療制度。 嗯。 你去台灣個醫院睇下，你唔似醫院噶，係好靚嘅大酒店咁。辦得非常好嘅，咁你香港政府有咩國際大都會收工啦，係咪先？你請個高明敏，呢個唔係呢個唔係衰人，呢個咧就衰唔曬，但無能噶嘛，係咪？佢有咩膽識啫？有咩視野啫？係咪先？所以呢個咧就係話，個醫療制度真係一定要改革嘅，有咩問題？ 咁啊，今晚都會講呢啲練功嘅問題啦。咁就有啲網友就問啦，練呢個拍腳功嗰陣咧，應該擘大眼就黑埋眼嘅咧，點解佢練嘅時候咧，總係好容易瞓著覺？ 瞓著覺咪瞓咯，冇所謂噶。 哦，招瞓。 係啊，你可以唔瞓嘅，你咪唔瞓咯。 嗯，就冇問題。 冇問題，你呢啲我教啲人講咧，練錯都冇問題。 哦，咁係擘大眼就黑埋眼。 你中意擘大擘大，開眼咪開眼咯。但如果你定咗數嘅，你咪擘大眼咯。 嗯。 啊、你話你我拍一千下，你拍唔夠千下，你拍一百下嚟嘅事啦。修行講自己嘅啫，冇得強迫嘅。你嘅緣分咁多咁多，有咩問題？ 咁就有另外一啲網友就問啦，十八大之後對十八大有啲以後嘅事有咩睇法咧？ 誒呢方面冇咩特別意見，因為中國咧佢哋有佢哋嘅好困難嘅，但佢哋講嘢咧係冇技巧嘅，即係舉一個例啦，即係我又唔係踩胡錦濤。但呢個都唔係佢話佢自己想講嘅，因為佢哋因為中國咧就好少人自己有主意講嘅，呢啲係定咗調出嚟拎份嘢，有呢啲咩強調嘅嘢，佢國家嘅嘢我唔講啦，佢講香港嘅，講香港咧就話要提防有啲人外國勢力搞獨立。 嗯， 咪係都唔講出嚟噶嘛？如果冇先期喎，嗱我哋絕對相信咧，佢食期嗰啲小朋友咧。就冇人谂话香港搞独立嘅，即系出气嘅啫。 嗯， 但你亦都唔可以否定话冇人想喺香港利用呢啲人咧搞独立喎，因为你互相呼应啊嘛。嗱，西藏嗌独立，台湾又嗌独立，新疆嗌独立，不如香港整多档嘢 咁係有一定有人 想 呢個肯定嘅，因為我有自己嘅資訊咧，我知道嘅，有人係想搞嘅，但有人想搞咧，你中央政府係唔應該講嘅，因為你講嚟冇用噶，呢啲咪暗中拆彈咯。所以他们在那个政治的处理技巧是不够的，呱呱吵是吧，你没有先出奇的嘛，世界怎么会没有呢，当有人搞事的啦，你香港自由社会城市都自由， 你中国里面境内都有人想搞新疆独立啦， 是、哦、 你新西藏你在境内都有人搞事啦，有些人都搞广东独立啦，所以你呢他们搞错的，他们的政治技巧没有的，大锣大鼓，哇！我哋防止我势力嚟唔嚟？讲呢啲嘢做咩啫？你唔讲都有噶啦，点会冇啫？啲傻嗰啲，所以佢哋系冇政治技巧噶嘛，引起个恐慌，更引起咧人哋咧就即系将你要嚟做一种筹码搞嘢，你暗中拆弹噶嘛。另外佢讲话为希望香港人咧就分享佢哋中国嗰个尊严同埋嗰个乜嘢，分享唔到喎。点 分享？ 又冇人大政协做。有冇都系中聯辦食魚翅、食鮑魚？啲鮑魚俾中聯辦買到貴曬啦，係咪啊？ 一早啊！ 所以佢哋咧係全班都係坐喺嗰個房仔度做工作啫嘛，靠下邊啲殘神俾報告佢噶嘛，佢係唔了解民情噶嘛，亦都冇政治技巧嘛，淨係我最緊拿住啲槍喺手，呢、這個我命根嚟嘅，揸住槍咁啊掂噶啦，咁啊再喺香港整多個演習添。呢啲行慢搞錯曬，好乞人憎咁嘅樣。你仲有咩問題？ 咁啊講開呢個嘈嘅問題啦。咁而家啲年輕人咧就會上喺網上面同上街有一種漫罵嘅文化漫罵文化。咁Doctor 有啲咩睇法咧？同埋而家啲人都比年輕人嘅出路比較差一啲，點樣去促成提升自己？ 咁啊，最好笑噶！我有个细侄个仔好过瘾嘅，我喂你今日边度？佢我走去上街搞嗰个补钓咁。我原来补钓系冇钱嘅，上街示威冇钱嘅补钓。 嗯。 咁啊，搞补龙尾滩，龙尾滩有少少着数啦。 哦，有咩着数？ 有嘢食， 有嘢食， 有着数。 执餐。 我搞人补龙尾滩好过瘾噶，佢系保护嗰啲海马小型动物嘅，好紧张嘅，所以好有慈悲心嘅香港人。你拎個世界燈咧，哇！香港人真係慈悲心咯，連我啲咁嘅小動物都保唔到。跟住又嗌啦，第二日咧佢又去咯，去第二度。 嗯。 咁啊，爭取嗰、那個咩長山津啊，有示威。 長者生果金。 即係話咧，你人都未搞掂咧，都保唔住。佢真係保嗰堆嘢噶嘛。因為你如果你發展嘅地方正常發展咧，你就增加多就業機會噶嘛。 嗯。 但佢哋咧就。在网上吵呢，你他们的招牌很漂亮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资讯自由非常正确。我都没反对的，你乱咁闹得。但唯一一样东西是小心什么呢，如果他用那些很恶毒的词句或者性呢，他的负面的资讯反射回来。对自己没有着数。即是一个心灵那个会受伤。佢留低咗個心意識咧，有個因果力啊！你日日鬧人又鬧人，咁你全個人生都負面噶嘛？跟住個網度鬥講粗口鬥性， 所以我心有病啦。 係啦，咁你變咗你一生人咧，你日日都喺一個咁嘅負面嘅意念之中咧，你係冇正面嘅能量咧，你個運程係會好抵噶。 嗯， 呢個係我私人意見啦，可以大家哇，我言論自由，你咪繼續鬧啦。唔关我哋事噶，你闹人哋都听你唔到嘅，系咪啊？冇人理你噶嘛，而家你政府又俾人闹，佢坐你都傻咩？ 唔系咯。 第二个问题。 嗯，咁啊，梁振英个前途会点样？ 哇，佢亮相啲啦。 嗯。 因为咧，佢而家咧，嗱，我哋好公道讲啦，梁先生想希望做到一啲工作，呢个事实。如果一个人都唔会话抌低啲嘢出嚟做公职啦，你睇而家一个人都借晒啦。但他前的人留低咁多手尾，他又唔識拆彈啦，佢又要出嚟講話啊！呢啲係前邊人留低嘅，呢啲係廢話啦。 係 咪？我想擺堆金喺度等你嚟執啊！ 嗯， 嚇、啊、你使唔使？你使唔使做啊雍正皇帝搞靚曬，你真係做乾隆啊？你有冇嘅福氣啊？係嘛？好啦，呢啲都冇所謂。佢最慘而家咧，佢哋大家都唔清楚喎、啊。 而家香港做紧套戏好好睇嘅，我喺度睇戏啫嘛，关我差事咩？即系咪大口气啦？完全唔关我郭先生事噶嘛。我随时可以变身，可以攞个外交护照，我再搞多当领事馆都得噶。咁多个国家揾紧我，我都唔做啫，费嘥时间。一变身我又有外交保护令啊，但佢哋咧就傻傻地嘅。他们不知道现在人家做紧套戏嘛，你共产党在做紧呢个制片公司嘛。你记唔记得以前有个广告咧，好过瘾噶。邵氏出品，唔系邵氏制作必属佳品噶嘛，记唔记得？ 嗯。 即系邵氏电影公司卖嘅。 嗯。 系嘛？好似系邵氏制作必属佳品噶嘛。 系啊。 而家咧就改一個字，改咗前面嗰句叫中年版製必屬佳品嘅。佢製作啲嘢，好啦，咁呢個劇本邊個編咧？就英國人編嘅。編咗到乜嘢嘢咧？去到梁振英呢度咧，第三出啦，就叫做早年有套電影，印度電影啦，叫《作死不離三兄弟》啊嘛。 咩作業啊？ 印度電影而家咧叫作業。不离三兄弟嘛，一个陈茅波打茅波诊，一个唔得掂，一个林奋强，咁咪三兄弟咯。咁你呢套嘢喺度影紧嘅，咁你成套导演咧就系英国人编剧，你中年版制作，咁你梁振英真系导演，咁咪整晒成扎 K F A 而家做紧呢套咁嘅作业不离三兄弟，即系冤业个业啊，佢自己又有造业。咁啊，香港人啊，俾你哋累死。咁呢个而家导演紧呢套嘢嘅，咁你睇佢点样清场。 咁啊， 下一 part 继续。 下一 part 有电话打电话入嚟。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 Suki 石永利，今日咧就为大家介绍我嘅新歌《芭比雪》。这首歌其实呢主要是想为自己平反的一些东西，评论里面有很多骂战的东西，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人云亦云的，并不是代表我的全部的东西。其实我一直心里面很想跟大家说，不需要太 care 人家讲什么东西。这首歌的作曲和监制呢就是徐浩和 Wendy， 其实认识他们都是、做新人的时间，歌词阿细苏填得真的很贴切，很符合我，很喜欢、其实他们很喜欢吸收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即譬如说某某个人一些不好的负面新闻，大家又很喜欢看。如果套落我身上讲我，其实我是有很多负面的报道，我自己就是很不认同的。但是、很可惜，传媒是即全部都是讲一些很负面的东西的，所以这首歌正正就给我一个好的机会去为自己平反了。其实我都会年尾出碟啊，逐步咧，我嘅新歌咧就会同大家面世噶啦，嚟紧都会有一首快歌啦，咁大家拭目以待啦。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系 Suki 石永利。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 郭博士答客问。 诶、哎，开始呢一 part 教大家一啲成日上网嘅朋友嘅功夫。 嗯，咁啊，头先都有啲网友就问，有咩功夫可以医下胃痛啊？ 揾嗰啲合格嘅医生咯，呢啲唔得。第一个咧就系掹手指，拉手指，每一只手咧，每一只手指拉三下，次序咧就二四一五三， 二四一五三， 每日拉三下。 就是 二四一五三， 每只手指 拉 几 下，三至五下都冇所谓嘅。得闲你做咁上下啦，咁你起身拉。好啦，起身嘅时间咧，譬如你四十零分钟、一个钟头咧，我哋要插电喎，因为你好摄神啊嘛个电脑。咁你就将个人咧就贴喺一幅墙，个头咧要掂到墙，脚踭又掂到个墙，瞓喺度。深呼吸。吸咗气入嚟咧，闭少少气，呼出去咧就要脚趾尾咧，脚趾咧要收紧嘅，一路呼一路收啲脚趾。男人咧就提肛，一路收脚趾咧就一路提起个肛门。女人咧就提个阴道，呼气嗰阵时挤闭啊，即系你贴墙最紧要。 最緊要 一定 要 貼牆，你譬如你做幾分鐘、十分鐘，你即刻就插咗電，好快充電。 十分鐘到就夠啦。 夠啦，夠啦，即係你深呼吸，停一停，閉氣，跟住慢慢呼出咧，就啲腳趾咧抓個地。男士咧提肛，女士提陰道。 每朝早插插電先出門口啊？ 唔使唔使，你喺工作時間啊，一個鐘頭到打電腦，咁你就起身貼揾幅牆貼埋閂埋門。贴住幅墙插电啊，眯埋眼养神插电，深呼吸，即系得闲啊做。 你 再跟住拉手指， 啊 拉一个循环好快啫嘛，两分钟拉晒，两三分钟拉晒。好喺屋企睇电视啊，拉手指。呢、這个拉手指系一指禅功嘅入门嚟嘅。 入门。 好啦，另外教大家咧系我哋易筋经嘅第一套，因为佢当年嘅正式易筋经咧喺我手嚟。佢少林寺個總教練曾經揾我，希望我教出嚟。我話我師傅交代我冇教呢樣嘢，所以我保留咗。第一式咧就好簡單嘅，大家手伸直喺度咧，就係諗住呢個位咧壓落地下，唔係咁樣喐喎，唔係致敬咧就係呢度喐嘅，佢自己會趌起上嚟嘅。即係你得閒行路啊，企喺度啊，可以慢慢壓。 哦，即系唔系实际按落地下， 唔系话系意境喺度 谂住咁样按落， 按落，佢只手自己会弹起嘅。用个手做呢个易筋 嘅，你一伸直嘅时候， 好快攰 噶，弹起， 好快咗。 咁大概做几多下？ 你做十零下咯， 十零下， 你都好攰嘅。呢个好犀利嘅呢个。 咁有啲咩？ 好啦，另外咧就系逢我有糖尿病嘅朋友，唔希望有或者有咗，我摆咗糖尿嗰啲糖尿病方喺度咧，或者有咗或者未有嘅。你扶住张台咧，你踢脚，脚向前踢，踢十几下至卅下冇所谓，左右踢，就咁你顺意咁样踢，能够踢得几高几高，重量高，得闲踢一踢，一日踢两次咯。呢个系防止糖尿病嘅， 或者已经有嘅咧， 有咗都要做， 都要做， 有效， 有辅助。 佢拉翻起个腹肌啊嘛，变咗你嗰个对你个胰脏腺功能有效。另外女士用嘅。女士好紧要啦，因为女士咧，佢到嗰个更年期咧系好大变化，或者平时咧就佢特别咧系有啲，佢嗰个行法唔同嘅人体功能，大家写低啦，三阴交穴位， 穴位咧就 喺脚嘅内侧，膝眼对上四只手指。得閒出去睇電視咧，用手用力按落去，按完咧少少打轉咧，掃翻落得噶。個手指公帶佢走，你用力按呢個好犀利。 按三陰交。 有個女士佢經期嚟到不停，阿方仔個太太啫嘛。 哦。 個幾月啊？我喂你做咩面青青啊？咁佢我問佢老公點，老婆佢病咗，我點面青青啊？掃點啊？佢成個月都唔停嘛，好耐醫咗成兩三日醫唔好，枕住唔停咧啲經期。咁我即刻教佢按嗰度，按咗唔夠三四日就止咗，跟住好咗。嗰個位係專針對女人嘅，三陰交個穴位。 如果好像这么热样， 就是今年期的就最好添，他今年期转变的时候个人很多情绪变化嘛，这个三阴交是非常 好，如果痛啊那类都 好啊。鼻敏感原来呢，我在网看他们的车窿呢，很多人剔呢，原来很多人鼻敏感，因为我的中环的空气不好啊。大家记住啊，这个位手指公这个位啊，这个位啊，在个鼻呢这里这样拉下来，不是推上，只是轻轻拉下来， 轻轻拉下去，用这个位 置、啊、用这个背的位 置，背这个位置拉下来、啊 可你可以搽滴滴咁多萬金油，按一按摩佢啦，兩邊按一按摩，然後拉下來、 嗯、 或者捽咗萬金油喺手吸三次，閉氣，再搽少少喺外邊，咁樣拉少少，咁啊拉十零下，咁拉落向下拉嘅， 咁啊對個呼吸道會比較好。 唔係，佢要開咗兩邊穴位咧，通翻佢嘅，鬆翻佢嘅，呢個係針對性教啲大家嘅。 嗯， 咁啊記得喺個電腦側邊擺一棵小植物。放擺棵小植物喺度，如果有肉牌嘅水就倒啲水落去，冇嘅你用普通水咯，都冇所謂。但當然你用嗰啲淨水更加靚啦。如果將來我嘅瑞士泉水咧，你用瑞士泉水淋棵植物咧就更加好啦，因為瑞士個泉水個氣場係好噶嘛。我當年我將個中國有個地方改運咧，係我喺嗰度擺瑞士泥土落去噶嘛，喺東莞嘅蕉嶺。在一個大文化中心，我同泰國，我同泰國泰王個秘書長，泰國皇帝個師傅嘅秘書長，我同佢一齊主持嗰個奠基典禮。 嗯、 我就特登攞咗泰國嘅泥土咧擺落去，因為地球冇分開噶嘛。我將個瑞士嗰個地氣咧扯過嚟，哇！而家嗰邊好繁榮咯，即係好窮啊嘛，照靚喺東莞。咁、 嗯、 啊，就係有緣分啦，咁啊幫我哋一把。轉移咗地場過去，咁啊，所以將來你哋大家用到瑞士水咧，你用瑞士嘅泉水咧淋棵植物就非常好嘅，或者揾啲瑞士泉水浸完個肉排咧，揾個嗰啲燙衣服嘅噴水壺喺屋企周圍噴一噴，等個氣場都改變咗，呢個真係有幫助。 最基本都要擺棵，最好擺翻棵植物。 擺棵植物仔喺屋企都係。 咁咪會對佢嗰、那個 佢散發出嚟個氣場係好噶嘛？因為佢嗰、嗯那個那個地球每一個地方都有佢嘅唔同嘅靈氣嘅、 嗯。 有咩問題啊？ 咁啊都一樣會有好多問題啦。咁呢個美國中央情報局呢單嘢出咗事喎，中情局都 遲早噶啦，佢哋出事。因為佢嗰檔嘢係惡霸嚟嘅，冇人管得到噶。而家佢呢班友做嘢過咗龍咧，就好似喐到有啲問題咧。佢哋又係好似香港呢班土共一樣喎，佢唔搞嘢咧會死嘅。 嗯， 唔搞嘢冇經費㗎。 我咪 係特別揾啲嘢搞咁啊！佢哋，你諗下你嗰個權傾朝野，當年嘅中情局胡佛嗰啲惡過總統啊 ，CIA 惡過總統啊嘛。 系 嘛？ 系啊！ 佢点会射你啫？但而家可以俾人喐咁，即系咧就话已经系得罪咗有好庞大嘅势力，呢个唔系普通嘅势力嘅，亦都唔系美国总统喐佢，因为美国总统背后仲有啲好庞大嘅势力咁，即系佢影响咗个势力，所以喐佢。边个敢喐佢啫？而家喐佢噶，佢搵嘅 FBI 喐佢，搵联邦调查局喐佢，所以佢嗰个手尾未完噶，一路会烧开嘅。 一路咁少， 但呢个对系好事嚟嘅。佢而家美国总统选咗咧，对世界和平有帮助啦。而家美国睇到佢咧，会明金收兵，即系唔想搞咁多嘢，因为佢再喺世界上 搞咁多， 你搞咁多无谓嘢，佢自己都冇着数，所以对世界好嘅。嗱，你最简单，我哋睇嗰啲时事咧，你睇最近嗰个铁金刚睇到噶嘛？他不走去打人家國家，不跟人家扎馬嘛自隊啦， 自隊 自己一個叛徒啦、 嗯。 最近做嗰套鐵金剛啊， 開始有啲冇。 係嘛？佢而家就係，所以你睇到佢揾美國電影一出嚟咧，你知道佢個意識形態咧走邊度噶嘛？佢都唔敢有針對性，佢又唔針對中國。 嗯， 係嘛？仲喺上海度，仲喺度搭檔攞啲景添。 唔係咯。 佢又唔會針對俄羅斯，即係話佢自己要明金收兵。所以佢哋你睇佢哋嗰啲意識形態喺電影度睇到。他已經是自己知道，或者他另外還有其他陰招，但你看到的，所以他自己連自己的中情局動起來， 即係佢要唔俾忠誠局外出搞咁多事。 嗯， 嗰班人好惡噶，冇網管噶。我哋嗰啲地下銀行，我哋要睇過噶，啲錢任使噶，唔使開數嘅。第二個問題。 咁啊，嗱，美國個政局就咁樣啦。咁而家香港個出有啲咩出路咧？ 香港就論盡啲啦。你政府真係要全部要大開放，集中精神搞公屋，咩都唔好諗。 嗯。 你搞掂公屋，學新加坡咁啊，搞掂咯。你咪喺東涌啊、大嶼山咁多地方咪搞公屋，但你要搞啲就業機會咯，俾年輕人。 嗯、 你好簡單噶，譬如你禮拜六、禮拜夜晚幾多點鬧鐘，十九區個個可以街頭賣武、街頭查查督探、掟飛機攬、話開檔揾錢，佢都會揾多啲外快噶嘛。佢咪個個有嘢做，夜晚去開檔，小朋友又可以走去開檔，咪唔上街示威咯。賺錢啊，大佬！係咪你禮拜六、禮拜日可以有啲免費嘅虛俾佢哋擺檔？佢自己有創作噶嘛？你俾佢彈兩下吉他，有人俾錢都好噶。佢又可以賣香口膠噶。 咪咯！ 你又唔可以話叫佢做乞衣擺入兜啊，又無謂啊。咁你賣啲零食，有人聽咪買嘢咯。 嗯、 即係你好多嘢可以做到嘛？你而家你個食環署管死曬咁，話衰到連人哋啲阿伯阿公啊嗰啲瞓街嗰啲嘅都要充公埋。 誒、欸，嗰啲公園啲凳先絕啊！起曬啲欄喺度攔住你，唔俾你瞓咗。 誒， 係 呢個要分開嚟講嘅。個市容咧係有責任去管理，但唔係管得管肉酸咯。 啊， 一個社會你都有鬆緊嘅，即係你要有啲人性化嘅人情味噶嘛。而家佢哋係學咗美國咧，就學啲唔學啲啊嘛。學啲乜？喂，你美國而家就算我哋以前喺紐約，九點後鐘話明俾你嗰啲幫出嚟揾食噶嘛？喺紐約都係有講明噶。嗱，你九點前唔喺度搞搞震，日頭九點後鐘咧，你自己維持個地下秩序噶嘛？係咪？有個不成文規定咩？香港佢冇啊嘛，冇鬆緊啊嘛。咁你咪個個都冇，你而家你個個人都冇曬朝氣噶。你而家你上水買啲嘢賣嘢，手指客。咁你都講盡殺絕噶嘛？你咪執三啲咯，話、嗯、香港人 總好過打。 唔係你可以香港人，你係隻眼開隻眼閉。大陸嚟嗰自由人咧，你差個嚴啲，你都維持到有啲人失業啊，啲長者啊，佢走去同你走上走落唔犯法啊，帶啲嘢啊，佢都揾多一兩百蚊個月噶嘛。即係你要好多生路俾人走啊嘛。即係話你用自由人身份嘅，你要管制好嚴。踢你鬥，一見你係嗰啲咁嘅傷情，嗰啲咁嘅嚟旅遊嗰啲人。但我話，如果係香港人過關嘅，你要鬆緊噶嘛，即係你俾個路佢生存啊嘛。即係等以前毛澤東你搞文化大革命之前嗰啲咁嘅土改啊，乜差嘢改啊，佢又封村先死咗咁多人啫嘛。如果佢唔係封村咧，佢啲人唔餓死噶。佢走向山上邊啊，摘水果食啊，摘嘢食都唔使死啦。佢封村死噶嘛，當年餓死幾千萬人。你香港而家學呢啲咁嘅政策啦。一划划落，全部死晒。我而家隻眼開隻眼閉啦，大佬，啲人撈到幾廿歲，走去帶兩幾包嘢過關，係咪？賺多咗錢，你呢啲咪 當打工啫嘛？ 呢扎咁嘅官僚咁樣，個個月喺度揾幾廿萬，個月喺度瞓著覺噶嘛，仲扮唔醒啊嘛，扮瞓覺啊嘛，咁你香港咪死咗，冇曬朝氣噶。仲有邊個問題？ 咁啊，有位網友咧就而家問下呢個放生醫病同埋積福延年呢個講法係有冇根據嘅咧？ 你話冇根據就冇根據噶啦，因為你話冇根據，咁佢嗰個力唔去到你度噶，你冇咗個 channel 噶嘛，即係等於信耶穌咁，你話有冇天堂去啊？咁你話冇，咁你咪唔好信咯。呢個好怪噶嘛，佢嗰個息爐咧係你嘅念一話有咧，佢就有噶嘛。 嗯， 你話冇就冇嘅，你信夠石係神嘅時間，佢會變神噶嘛。咁啊，祝你幸福啦，係嘛？ 但係有冇效咯？佢哋其實佢哋係覺得。 咁你咪唔好試咯，冇人叫你試噶嘛。你最聰明，你咪唔好試咯。呢個一個好深奧嘅學問嚟噶嘛。對你呢啲人咧係冇效嘅，可以話俾你聽。 唔信， 咪因為你嗰個 channel 都冇喺度嘛。 嗯， 你懷疑係痛苦噶嘛？你個痛苦根源就由你懷疑起噶嘛？你連你阿爺個老豆啊，你都見過未啊？你係信你而家啲世間好奇怪喎、啊。究竟而家你呢個老豆係咪老豆咧？你點知係咪？你都聽人講嘅啫嘛，係嘛？ 或者你老妈子喺个圣诞度晚同俾第二条友搞大咗肚咧，入佢入咗你而家呢个老豆数咧？ 哦，咁唔好讲得个咩，调转 B B 都有啦， 系咪？你一嚿云嗰啲人，系咪？所以你哋佢呢啲叫做乜嘢咧？即系好似好科学去求真，但佢又唔睇书，又唔去做研究啊嘛。你最简单啦，你话喂你攞粒香蕉嘅种子同菠萝嘅种子、橙嘅种子，等佢化验机度验咧，系完全一样嘢嚟。啲颜色何来啊？佢样何来啊？睇唔到喎、啊，你睇到咩啫？你对死人眼暗加橙，睇前唔睇后噶嘛？系咪啊？连个梦你都睇唔到啦，僆仔控制唔到啦，连发开响梦嗰你都唔知点解会嚟，仲问啲咁深奥嘅，大哥。 嗯，咁呢、這个。亞視嗰邊咧，呢個反對增加發牌有啲咩睇法咧？搞唔得大堂大龍鳳。 喂，我真係連唔睇電視嘅喎，你又真係問起我喎。我啊就係聽下新聞嘅啫，耐唔中聽收音機聽下新聞，因為好嘥時間，我咁多嘢未得閒睇。 嗯， 嗰檔嘢最好執咗佢咯。你睇嗰兩個老細個衰樣先得㗎。佢唔係佢咁教咁講噶，係嗰啲咁嘅死人左棍啊，啲共幹啊，諗啲咁嘅衰嘢出嚟啫嘛。我都話正話，我講咗叫中聯版製作啊嘛，必屬佳品。共產黨製作必屬佳品，出冇出好戲，亦都出好戲，係咪？ 獲新鮮，獲金。 係啊，好奇怪嘅，所以 幾好睇， 不值一提。 嗯， 喂，你揾都揾過兩個嚟出嚟站台啊，大佬，你睇過嗰兩件嘢站台咪有人笑嘅？系嘛？咪人哋讲话喎，花残常带香噶嘛，就你揾啲人出嚟做嘢，揾个女人都花残唔香啊，扑街啦，系咪先？ 嗯， 徐良半老都冇风韵嘅，两仲企出嚟做咩啊？咁啊收工啦，大佬，咁你即系证明你呢亚视当嘢都收工啦，炒都炒唔到啲人才出嚟站台。 喂， 喂，有冇第二啲？ 啊，呢、這个。中國咧而家就想，好似似乎係想改變呢個香港嘅法治制度喎。咁樣即係由呢個三權分立開始，想管我哋呢個司法呢個制度。咁又到底係玩緊咩把戲咧？ 佢哋係有呢個動機係正常嘅，但佢哋係因為喺呢啲咁嘅水平嘅共產黨幹部嘅人。或者佢呢個制度引辱呢啲人出嚟咧，佢係咁水平低，咁佢有呢個思維，你好正常。即係我全部啲權咧喺曬手，咁咪容易控制咯。 嗯。 但佢唔係睇嗰個民族去睇啊嘛，佢係睇自己黨嘅利益。 最主要都係 方便我權術，我嘅權力嘅運作，方便我嘅權威可以持續性去睇個世界。任何一切嘢對個黨有利，我就要做。保持我党的地位，我 一有威胁就要铲。 系啦，但佢唔谂到咧，如果佢揾个喺嗰、那个喺我哋中华民族嘅利益嚟睇咧，佢更加要鼓励香港咧再健全呢个制度。香港嗰个法律制度唔健全噶，你打得起官司咩？ 嗯，打唔起我。 你中产人家打唔起官司，你有冤无路数噶，好多嘢都，你可以搞司法复核咩？大佬長毛嗰份糧都搞到冇咗咁滯啦，我都佩服佢嘅。佢嗰份我知道有朋友同我講阿毛哥嗰份糧咧，一個月好似唔知佢自己攞$15,000嘅啫，全部擺曬做基金打官司嘅。咁我相信佢打官司仲有好多人幫佢手添，如果唔係都冇咁平。香港嘅法律制度係有錢人運作噶嘛，都唔公道噶。譬如話你爭10-20萬債、20-30萬債，啱啱。小額錢債唔管嘅，你要入去嗰啲裁判司處嘅地院咧，你都死嘅，係嘛？嗰啲律師嗰啲撞棍好犀利噶嘛，同你搭積木噶嘛。咁香港制度公道咩？但點解我哋唔公道啲維持呢個制度咧？即係好過共產黨嗰個大陸法啊嘛，係嘛？你喺個 common law 嚟講，喺個世界上佢唔係最好。但喺行之有效，你英國人嘅操作咁多年經驗咧，都係較為公道啊。好啊，最簡單你要點樣完善咧？譬如話你咁驚嘅，咁你咪指定啲高院法官請多啲好嘅大法官嚟坐終審庭咯，坐上訴庭咯。譬如你用嗰啲紐西蘭啊、加拿大咪好啲咯，兩澳洲佬啊弱啲啦，因為澳洲啲人種咧 他以前移民那班是那些流放分子来的嘛，在纽西兰建国那班人是神父来的嘛，即是人种的质素不同，所以在澳洲有班白澳都很扑街的，即是以前那些英国人戒出境的就去澳洲 罪犯、 啊啊、所以你就去加拿大那些文明国家请好一点的法官来公正一点，他不用受你干扰嘛。但如果你希望我们的中国的人进步，你中国共产党要有一种胸襟的，我利用香港这个模式这个制度呢 是学香港的嘛，他在那里调转了就叫香港人学大陆文化嘛，又搞唱红打下又成，现 在上面都不搞了，我们要搞， 不是现在他们的思维是曳的，因为他有权力在手，但现在他慢慢识惊的共产党，慢慢知道都是脆弱的嘛自己，因为现在你世界的火力和那个资讯你是估不到的，如果你中国政府你一定要用那个诚信公正治天下，如果不是你都收工，迟早收工而已，我们有预言的，在我们的传承有预言的， 预言 共产党好像换到第十几个人就除非要改国号，改国号会没了，但因为现在你是名不符实的嘛，你是用共产党招牌，你没有执行过共产党主义的， 没 是吧，你用马克思的理论但你没用到的嘛、 嗯、 即是你自己骗自己，你只是打一个很伟大的口号、啊、我们为那个中华民族、啊、为那个中国强大、为中国的尊严去奋斗，我们行万人全部都要牺牲，你的党员要牺牲，个个牺牲的，什么法律精神什么道德伦理我都不用顾的，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前进，咁、 嗯、 你有班人咧系跟佢揾食噶嘛，有着数俾佢嘛，即系叶国谦之流啊嘛，即系嗰班人跟佢揾食有着数有躺分，咪继续跟住戒口号咯。 嗯， 佢一定有嗰个卖点噶嘛，佢打个好靓招牌噶， 招牌啦好靓， 吓个招牌好靓噶，口号好靓噶，咁你乜嘢都要凌驾晒啲道德啊、法律啊，乜都凌驾依一切，所以佢哋系自己一路走入个死胡同噶嘛。因为现在你没有一个邓小平这些人物出来，邓小平说明要政治改革的嘛、 嗯 啊、还有什么问题、 啊、那有网友刚刚问，有两个网友都问同一个问题，差不多的问题，就是问呢这个腰部怎样去强壮个腰部，因为他会这个腰痛还有很易累、哦、 叫自己找医生咯， 找医生先 帮你不到啊、 嗯 啊、你 去上网、啊、或者去找一些好的英国骨医看看、啊、 如果单纯要怎样强壮呢， 很多人教的，给钱去做健身、啊、 做健身就、啊 哎、做 yoga 啦、嗯、有些 yoga 有练功的嘛，还有什么问题、 啊、这样啦，就这个问题呢就是问这个郭晶晶和霍启刚那些婚礼，超豪华婚礼有什么看法？ 不关我们事的，豪不豪华都关什么事，我你又没有份去喝，就算有，就算不是说大口气，你请我都不会去，我没做多少钱人情好，不敢做500元就被人骂，最后有一件事是吧，顶多做1000而已，以前还扑街，以前去喝就叫出来的嘛，做礼 是啊， 是啊，陈福水做2000， 古代 陈福水做50，那你就扑街了， 真是叫出来的， 喂大佬，你这些烹完的东西我们当然不会去了、 嗯、 他又不用识我，我不用识他，但是他扑街，我今天我正话经过报纸档买有本杂志、 啊、 说他给500万礼金，都说他刻薄女家，我想这单也挺难埋尾的，开波已经搞单的东西了不是我说的，你在报纸档看到的，有本雜誌話話佢哋俾500万禮金個女家，刻薄女家喎，俾500万禮金。 500万，刻薄 喎。 刻薄 喎。嗯。嚇、啊，咁將來租你價收幾多100万啊，大佬？ 咩啊？起碼要1億聲，咁先唔刻薄啊！如果要以咁嘅角度嚟睇， 唉、哎，真係搞笑噶嘛！同埋佢哋霍家咧又好古怪嘅，一般人又唔知嘅，有少少秘聞啦、 啊。啊，又有秘聞聽啦！ 当年有些人嫁了入寒门以为有一分，我有一个姊妹就嫁给他们、 嗯、 连去打麻雀都要在个铺贴买衫之后呢录完卡啲衫给返间铺贴攞返钱先有现金跟姊妹打牌，乜此其一， 此其二咧，你所有戴嘅首饰咧，每年咧要拎个会计师出嚟睇睇。 点解系俾会计师？ 公司资产嚟噶嘛？ 哦，即系卖都唔卖得嘅。 你入去睇睇佢嗰个面口难睇嘅，尤其是霍英东个女，所以你朱小姐嗰时都俾人哋逼走。咁啊，霍先生我都识佢噶，好年轻嗰阵时，佢踢小型球，同阿黄佩荣。同我大豪仔咧踢，好中意踢小型球咁啊！佢咧就，但你跟佢揾食好大镬噶嘛？佢十点几、十一点夜晚先至话，即系朱成整碗叉饭嘅，咁你陪住老细都死啦，大佬！但佢霍英东最对人好咧，佢对阿姚卓源系最好嘅，即系前嗰个足球明星啊，姚卓源，佢真系关照好多，一关照佢唔到冇得讲。但霍先生个人念旧，但佢好叻噶。所以嗰時啊，霍英東話做生意咧，韓生咧一聽見話霍英東做咧就侵粉噶啦，唔使問做乜嘢嘅。因為霍英東盤數係好犀利，佢係佢哋係霍家係佢計數好快嘅，呢個事實有佢嘅長處，但係唔係咁容易服侍嗰啲老細，係咪啊？ 計過冇死人啦。 佢哋亦都講少少嘢啦。當年係冇人同佢坐埋一齊噶嘛。在六十年代啊、五十年代啊、七十年代，霍英東行出嚟冇人黐埋佢噶，啲世家啲唔黐埋噶。第一，佢係英國嘅 target 人物啦。第二，你啲咁嘅人出身，香港班世家好串噶嘛，以前咪立亂同你坐埋噶，即係你唔入流嘅。所以佢嗰陣時咩太平紳士咩都冇佢份噶，係回歸後之後先至共產黨叫做揚眉吐氣啦，整個位俾佢踎下啫嘛，啱唔啱？所以佢但霍英東對中國係。是有幫助的，但亦都佢會增加共產黨關照會發達。佢做咗游泳嘅海沙，起家又賺好多錢。最早係佢搞嗰啲分期賣樓啊嘛，納稅置業。我同佢哋有親戚關係噶，因為當年佢媽媽係我爺個太太嘅姐妹嚟噶嘛。我哋日本仔時代咧係俾米佢哋食噶嘛，打仗。喂，下一 part 繼續。 下次 下一 p 繼續，多謝多謝。 我知啊，知講錯咗。 Caution，Caution。香港人網，咁講自好聽。